以撒伊亚先知书第二章，阿摩兹的儿子以撒伊亚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见的事情。到末日，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，超乎一切山岳，万民都要向他涌来，将有许多民族前去说，来，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，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，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，交给我们巡行他的途径。因为法律将出自西庸，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。他将统治万邦，治理众民，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，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，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，人也不再学习战斗。雅各伯家，来，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。是的，上主抛弃了自己的百姓，雅各伯家族，因为他们充满了术士和占卜者，有如培勒舍特人一样，且与异民握手言欢。他们的地狱充满了金银财宝不可估计，他们的地狱充满了马匹战车不可胜数，遍地都是偶像，人人崇拜自己手做的东西，崇拜自己手指的造像。如此，人自甘卑下，自甘堕落，对他们绝无救援。当上主起来震撼大地时，你要潜入岩穴，躲在土中，为逃避上主的威吓和他显赫的光辉。目空一切的人必被抑制，性情高傲的人必被屈服。那一日，唯有上主受尊崇，因为万军的上主必有一日要攻击所有骄矜自夸和自高自大的人，并加以抑制，必要攻击黎巴嫩的一切高大香柏树和巴山的一切樟树，必要攻击一切高山和耸峙的山岭，一切高塔和一切坚固的城墙，塔尔史诗的一切船只和一切美观的画舫。人的傲慢必被屈服，人的骄矜必被抑制。那一日，唯有上主受尊崇，上主必要完全毁灭偶像。当上主起来震撼大地时，你们应潜入岩洞，躲在土穴中，为逃避上主的威吓和他显赫的光辉。那一日，人必将为自己制造来崇拜的银像和金像抛给鼹鼠和蝙蝠，以便在上主起来震撼大地的时候逃避上主的威吓和他显赫的光辉，而隐藏在磐石的孔洞里和岩石的隙缝中。你们不要依视人，因为他只有一口气在鼻孔里，他可算得什么？